此天最好的滋味，散不到东南西北。什么比乐的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哦，乐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爱克服出了汗水，爱上王子的蔷薇，爱里最善的兄弟与姐妹。爱所有青山绿水，爱所有难忘约会，爱上对爱的体会。只有乐最美，才会变成最安全的堡垒。除了你乐的美，美在只要用心都会学会。不有什么滋味，只要用心体会，爱让每人都有机会。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继续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梁文甫填词谱曲，孙燕姿和新加坡的饶舌歌手合作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简爱》，也是为了庆祝新加坡50周年而创作的。孙燕姿1972年的7月23号是出生在了新加坡。这首歌呢是一首很不错的，孙燕姿的唱的呢也特别的生动，把这种感觉发挥的是淋漓尽致。 别给我太多的聪明，只想不够的人索取。别给我太过美丽的名字，去欺骗平凡的自己。别给我太好的记性，去记住曾经的怜悯。别给我太多的时间， 别给我真挚的 这首歌《右手戒指》，这个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金海心2014年的一个美国之行。他无意当中翻看杂志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关于右手戒指的文章。文章认为呢，婚姻当中女性要保有自己独立的空间。金海心特别赞同这一个观点，所以呢，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就决定将这样的观点用音乐表达出来。 啊啦啦，是你梦中的女郎，红色纯白的太阳，骑着黑骏马，一身受伤，就把你解放。让你梦中的女郎，带你到周全流浪，右手的戒指。就跟着节奏摇晃，不要再为明天而恐慌，不要困在重重的伪装，不要忘了自己内心惆怅。是你梦中的女郎，红色裙摆的太阳，骑着黑骏马，受伤，让自己解放，左手把烦恼抛光，右手佩戴着希望，是自己给自己的奖赏。 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蜜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好，大家好，我是雪雷，一起来关注一则来自于三河交警的温馨提示。节假日期间呢，部分路段容易发生拥堵，或者是道路维修期间部分路段车流缓慢，遇到前方有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是缓慢行驶的时候，也是请您要耐心依次排队，不要随意穿插，以免发生事故或加剧拥堵。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挣脱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我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思维音响。 心是一个容器，不停地累积关于你的点点滴滴。虽然我总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见识了我眼睛、哦哦、因为我太想念你，所以才害怕这孤独大得不着边际。我怎可能奔向你，紧紧拥抱你，我会毫不迟疑，直接我们应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将你想成了心事，等你等成了坚持，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不如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常常若有所失，白天眨眼瞬间里，夜晚呼吸气息里，都写满了我是多么爱你想你的心。心是一个容器，不停地累积关于你的点点滴滴，虽然我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见识了我眼睛、哦哦、因为我太想念你，所以才害怕孤独大得不着边际。想你 戴佩妮，她在音乐上特别能够坚持，不多期发展，不唯讲仕途，用音乐写日记，忠实面对成长心路。非宣传期内呢，选择做都市的隐居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戴佩妮演唱的《非卖品》。 我住在橱窗内的一个角落里，没有华丽的包装和外衣，身上没有任何的宣传标语。隔着玻璃，我一个人看夜景，看熙来攘往的人群交替，可是拥挤没有带动我的情绪。 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王力宏的作词作曲，收录在了王力宏2005年发布的专辑《心中的日月》当中。2006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28届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的提名。一起来听到 Forever Love。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栖息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4。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阵雨，最低气温18度。廊坊阴，29度到18度。首都北京阴天见多云，29度到18度。近邻天津阴转小雨，28度到19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端午小长假期间，我市和首都北京不限行。

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呀。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思维音响。 有一个唇印在你的手里，用一生爱你，贪恋这一点幸运，能与你心意浪漫来临。不急着流离，不急着哭泣，请给你我的心，好爱你，再让你离去，让爱停在这里。天边地边你边，我也无怨，就算是这点情昙花一现，难得有情人，难得有情人，一见你曾经实现。情万年，爱你一生，就算你我之间还是无缘，最难得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爱的你不如今生。 杜在他的首张专辑《天黑》发行后的歌曲《思夜》、《他一定很爱你》、《天黑》等等，都是迅速的被广大歌迷所传唱。阿杜呢，一下成为了红遍整个华语乐坛的明星。从建筑工头转到了唱片的一个阿杜呢，非常不习惯，而且呢，面对很多的媒体的询问，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一度后悔嫁入到了演艺圈。虽然挣钱多，但是他没有感觉到开心，时间一长心态就发生了很多变化，后来得到了恐慌症，所以看起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适应名利场道。接下来听到的歌是坚持到底。 在水里，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等到回去，我也追到十七世纪。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分脱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痛，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远，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当你看进我的眼里，我的心忐忑不已，的说一句，感觉为我失控，让我好奇。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困，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坐失良机，强者创造时机，这就是敢于挑战自我的人的一个成功的秘诀。敢于挑战自我的人呢，用挑战和袭来的种种苦难周旋，不仅经得起失败，同时呢也经受得起成功。敢于挑战自己是成功者的一个重要的素质，只有敢。 I'm with the gang, gang, gang, gang, we about to go up. It's a lane, it's a thing, every time we show up. You the lame, lame, lame, and you so below us. Let your hoes, you know us, cause you know we glowed up. Sit down, you came up, you came up. You sit down, you came up, you gang up. I'm a feeling that's winning, your precision I'm killing, representing relaxing, in an independent, till my pocket. outside though. I'ma show you what we ride for. I'ma show you what we die for. I'm with the no turning back. And my whole squad on my back. And shorty so bad I asked her if she repped the gang. She said facts.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And we about to go up. Put some lanes, it's a thing. Every time we show up.

经典老歌，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还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ónde vas?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新雪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推开门窗，起床刷牙洗脸化妆，开不开窗高跟鞋。后腿蛋白奶茶，昨晚说的梦话，刚刚桌上的灰尘。烦恼还在昨天，今天重复昨天，星期六不可约会，是我唯一能期待的明天。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再给我多一点我们真实的从前。过一天算一天，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南瓜马车城堡，彩色亮片白山，沿途用的背包塞满历史漫画，总有一天去流浪。稚气高的公主离开头发的包，不决定去闯一闯，人海茫茫，一切不是想象。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一低头一眨眼，不用说我统统了解。拍拍手，转一圈，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随我》，是由2013届的快男的选手宁桓宇的作曲。华晨宇归国后第一时间加入了录制，除了零片酬和参演唱之外呢，还参加了歌曲当中的 rap 的制作。快男兄弟虽然时隔多年再一次合体录制合唱歌曲，仍然拥有很大的默契，录制现场也是时时刻刻都是欢声笑语，还特别的有的时候就是互怼吐槽，多年真挚的友谊真是让人羡慕不已。来听到华晨宇、宁桓宇还有白举纲的《随我》。 我的城市，我的心里没有季节。 对待。你曾经那群初出茅庐不追挑的男孩，镜头突然切到现在，历经时光的洗礼灌溉，一直回到原来那个一不小心就炸掉了不再无奈。总有一大票人排队扭曲游戏的心态，不停的被玩坏的游戏拿什么硬钢剑来贩卖。你入门我根本不需要去说，请披上你的战袍，我把这礼貌听起摇摆跟我来。 片落叶开始，这个是童话般的一个合作作品，东方的乐器再加上西方的语言的一种神秘感，语言上和音乐上的一个神秘的混搭。我们的人生总是在寻求答案，仓颉造字呢被形容为天雨粟，鬼夜哭，语言让我们的生活有了依据，诗歌如花开，但语言有的时候反而让沟通变得复杂了，有了翅膀让我们能飞，但却远离了目的。苏打绿，从一片落叶开始。 我拾起一片落叶，忽然间地转天旋，风刮起来带我到另一个世界，眼前有一个神仙，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他穿透云层说话，天空下起了湿啦。 No knows how I be, No knows how me, No knows how long before you're here with me. And no knows what we feel, And no knows what we see, And no knows when all the answers will be near. Shame.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无印良品有很多人都特别熟，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熟，就曾经我问过很多90后包括00后的人，你们知道无印良品吗？他们说哎，不是卖一些这个一个精品店吗？我说无印良品不是，它是20世纪的90年代由光源和品冠的组成的一个组合，业绩5年呢被李宗盛邀请加入了滚石唱片公司，正式组建成了无印良品，进入了乐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就是来自无印良品的《是你变了吗》。 真想和你聊聊天，很想看看你温柔的容颜，多想听你说自己并没有变，很想看我们从前的照片，多想和你再接近一点，没心爱的心是靠在谁的身边，是你变了吗？我的影子像我的人好像，是你变了吗？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是你变了吗？对你的感觉应该停止吧， 出道了很多年，他的歌迷都知道十一郎这个人。1997年，张宇在台湾高雄举办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场演唱会，十一郎是首次的公开露面。当时十一郎和张宇已经合作了近5年的时间，共同创作了包括《用心良苦》《一言难尽》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张宇《大女人》。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完，想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3-4遍，看见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人嫌，忍不住翻身偷偷看一眼，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女人，即使你有点大女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女人，那是什么人生，不要在前面伪装三分。

想把电话给你，时间还是太早。想把电话给你，怕你说我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烦恼。想不起来的心，自己是个潦草。想不起来的心，情绪是个浮躁。想不起来的心，我按捺不了。有话想说，星星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了。想写封信给你，写信只想抱抱。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买啤酒泡不了，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寂寞思念不断发酵，想买啤酒泡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买啤酒泡不了，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寂寞思念不断发酵，想买啤酒泡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当时的啤酒泡吧。想说星星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了。想写封信给你，写信只想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买啤酒泡不了，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买啤酒泡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买啤酒泡不了，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买啤酒泡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空虚的啤酒泡吧。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买啤酒泡不了，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买啤酒泡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买啤酒泡不了，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买啤酒泡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 东方朱丽叶，这个是由吴尊、林依晨、任达华主演的励志偶像电视剧。故事讲述了一个拥有超高服装设计才华的设计新生，在入学第一天新生致辞的时候呢，就大胆地向知名服装设计师下战书，并誓言要打败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部剧的片头曲《非你莫属》。 懂得让我微笑的人， 手